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的是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高福慧和林智恩为大家主持。林智恩你好。 大家好。 林智恩、为了配合全民检测和令到社会的人流减少，特区政府之前就宣布了全港的学校提早放暑假。意思就是说学校由3月7日起、直到复活假期完结都是放假的，原本上堂的日子呢，即係三至四月上堂的日子咧，就調去咧七月到八月啦咁。嗱，不過大家都知啦，隨住咧呢一個全民檢測嘅計劃咧係暫緩嘅時候咧，其實最快喺4月19日咧，全港嘅小學、幼稚園同埋國際學校咧已經可以率先咧恢復面授課程啦。至於中學咧，就要等到咧佢哋嘅文憑試核心科目考完之後咧，先至會復課。咁啊，今日啦呢一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同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喺見記者嘅時候咧，進一步交代咗復課之後嘅細節，咁有幾點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啊。第一咧就係喺復課之後啦，疫苗通行證咧會涵蓋所有嘅教職員同埋訪客啦。嗱，呢度意味住咧，如果一啲家長去到而家都係未打針，未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呢度講緊係打兩針啊嚇。咁第時咧，你哋要進入校園咧接自己嘅仔女放學咧，可能就會遇到一啲即係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復課之後咧，當然係以半日嘅上堂嘅形式為主啦。如果學校要做到全日的面授課堂呢，就要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呢，就是他們所有僱用的教職員呢都要打齊兩針疫苗，而學生接種兩劑疫苗的人數呢就要達到九成啊，才是可以恢復面授課程。林智恩。 是啊，咁不過呢，而家即係如果我哋睇小學嘅話呢，如果要趕得切呢4月19日呢係打齊兩針嘅話呢，就我估嗰個時間都比較慢，因為小學生呢其實佢開始接種嘅時間比較遲。而且他计埋你打两针之间的间距，其实四月就未必赶得切打齐两针嘅。如果我哋目前睇翻嗰个接种率啦，3至11岁小学生啦，就接种率咧就58%，咁第二针就11%。咁特首咧就希望咧四月底就可以提升到90%。咁至于中学咧，就会喺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之后咧，先至恢复呢一个嘅面授课啦。咁我谂中学咧就比较容易啲达到九成。接种了两剂这个的要求的，因为现在看回12至19岁青少年呢，第一剂的疫苗接种率已经去到95%了。但是当然即打针是一个条件，但我们都关注即复课之后学校的具体一些防疫的安排。因为上年呢，其实中学都试过恢复面授课，上年那个接种率是70%要求，现在就90%啦，咁但系因为我哋知道外围嗰个社区个感染风险就高过上年噶嘛，咁所以咧，另一个教育界咧而家讨论紧嘅问题就系去到嗰啲具体学校究竟复课之后咧，点样增强翻嗰个防疫嘅措施， 或者咧，我甚至睇到有一啲特别系小学嘅校长，因为头先提到咧，幼稚园同埋小学个接种率都系低一啲啦，会唔会即使俾佢哋复课啊，可能喺疫情咁严峻嘅时间咧，都未必咧系拣即时恢复面授课堂，可能咧都继续系做住网课先咧。 嗱，另一點可能聽眾都會關注嘅就係、是、雖然咧而家就冇話要求學生一定要打針先可以上堂，咁但係好明顯咧，將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同接種率掛鈎咧，就係政府咧其中一個鼓勵大家咧去打疫苗嘅措施啦。咁但係當我哋頭先提到疫情咁嚴峻嘅時間，話恢復全日面授課對於家長或者學生嚟講啊，又係咪一個好大嘅誘因去鼓勵佢哋去接種咧？嗱，關於咧呢個學校啊嚟緊咧，四月中就會咧恢復面授課程嘅種種問題，歡迎你咧你咧聽緊節目嘅朋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無論你係會率先復課嘅小學同埋幼稚園，亦或係中學生咧想打嚟同我哋傾下，無論係 DSE 啊，亦或係之後恢復上堂嘅情況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呢個時候咧，我哋都接通咗一位教育界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中學校長何玉芬校長喺度，何校長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何校長，我諗率先要請教一下咧，就係教育界而家都好多討論咧，喺疫情咁嚴峻嘅時間咧，見到而家每日都仲係過萬宗啦。講到四月中咧，就係率先有學校復課，咁當然中學會再遲少少，咁但係都係四月內嘅事。其實你哋點樣睇呢個安排咧？ 呢、這個安排其實係早喺政府宣布咧會有一個特別假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按住呢一個時間表噶啦嚇。咁、所以即係對我哋嚟講，其實唔係一個新嘅事物啦。咁但係即係隨住而嚟咧，就係嗰個嘅疫情啦，嗰、那個受感染嘅數字咧，最高峰其實上到過50000啊嘛。咁所以曾經即係我哋裏面都討論啊，即係其實過一個月之後係咪都可以回落到一個讓即係老師啦。家長同埋學生都安心去翻學嘅一個咁嘅情況咧，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即係政府而家繼續都係按住呢個時間表去即係推展啦，咁我哋都係抱住一個既樂觀啦，但係都係觀望嘅態度咯，因為我相信即係我哋而家香港人都明白㗎啦，咁如果即係疫情個變化咁大咧，我哋都要去到真係講嗰個開課嘅時間嘅，譬如之前一個星期到，咁我哋先至再做最終嘅嗰個嘅即係打算咯。 嗯。咁我哋头先提到一点咧，就系、当然而家接种咗系一个条件啦，但系都关注到咧，因为而家个社区感染风险都系高嘅，即系即使话到咗四月嘅时候，个案可能少咗，咁但系一定都有，即系比起上年复课嘅条件嚟讲，而家社区风险感染风险一定系高啲。咁嗰、那个学校咧，点样去做一啲具体嘅防疫安排啦？呢个系一样。咁另一样咧，就系万一复课之后，可能有啲学校都会出现一啲感染啦。咁喺咩情况之下，有可能会暂停嗰个面授课？ 其实答咗后嗰条问题先，我觉得呢个系教育局咧，每一次即系政府做咗一啲大型嘅公布之后咧，其实佢之后都会出一个较为详细嘅指引咧，系俾学校噶。咁两方面嘅指引咧，一个咧就系讲翻就系嗰个复课安排啦，亦都包括咧嗰个全日制课堂嘅嗰個安排，咁雖然今日都講咗，但我哋都要咧係詳細再睇翻啲細節，因為都牽涉到咧教職員其實要全部人啊嘛，全部人，咁呢一度我哋都要一啲時間咧去睇一睇，好個別嘅同事佢會唔會因為一啲即係健康嘅理由係啦，即係去唔能夠打得切針咧嚇，佢唔係唔想打，佢打唔切啫喎，咁係咪即係我見到有啲討論就話係咪因為咁我哋就唔能夠做全日咧？就算我哋其他所有嘅條件都已經符合，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如果即係嗰個疫情，社會嘅疫情有變化，或者個別嘅學校喺嗰個嘅即係感染嗰度出現咗一啲嘅情況嘅時候，咩情況我哋係點樣樣通知教育局同埋衛生署，同埋作一個咩嘅部署，都希望咧俾得清楚啲嘅即係信息學校，等我哋可以喺即係有據可依咯。咁至於一般嘅防疫措施咧，其實我哋都係即係準備，即係做咗好多準備噶啦。譬如話，因為過去一個學年咧，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喺一個半日制嚇，咁學生唔可以留校食飯。但如果我哋都期望嚟緊係會有全日制，即係話學生會留校食午飯，係啦，呢個喺中學咧特別啦，其實小學都會啦。咁我哋呢一方面嘅措施，譬如我哋要買足夠數量嘅嗰個嘅膠嘅擋板啦，個清潔嘅安排啦，点样样去安排同事当值咧，去即系又系秩序咁样样，有安全地去睇住学生食饭啊，分饭嗰个情况，其实呢啲好多东西我哋要筹备咯。 校长，因为我们很快要听一节新闻，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想继续仔细跟你谈，或者转头我们再打电话给你。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转头回来继续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2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确诊宗数是过去一星期单日最低。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070,000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新增确诊个案比三月初高峰回落。过去几日新增个案大约是每日12,000至14,000宗，院舍爆发个案亦都回落。过去一日有一间安老院舍有感染个案，涉及一个院友，并冇残疾人士院舍出现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以嚟，累计有781间安老院舍爆发疫情，占全港安老院舍90%。呢波疫情以嚟，安老同残疾院舍涉及3,370宗死亡个案。在立法会的行政长官答问会，本身是中学校长的选委界议员邓飞关注，如果下个月22日中学文凭试开考之后有考生确诊，他们会到什么地方应试？教育界的朱国强亦都关注，下个月复课之后会否更新学校的防疫指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关学校将面对的复课细节，教育局局长将会同业界逐项处理，他会要求学校做好防疫措施，希望3至11岁学童争取未来4星期尽快打疫苗。至于文凭试，林郑月娥说，教育局正研究如果有考生快测呈阳性能否应考。他指出，去年有隔离或检疫考生在竹篙湾应考，但为数不多，如果今年涉及考生的人数多和分散，就不容易处理。东方航空 MU5735 前日的坠机事故，当局发现其中一个黑盒。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航机其中一个黑盒在今日发现。另外，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组织200个消防救援人员，分成5个小组，携带安全绳索、金属探测仪等器材，重点对事故现场一带采取地毡式搜寻。目前搜寻区域面积累积45,000平方米。今朝再集结多300个救援人员到场搜寻。由于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事故现场存在小规模山体滑坡同塌方的风险，对现场救援搜寻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神舟13号三个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下午在中国太空站举行第二次天宫课堂，除了进行实验，也都展示部分科学设施，介绍在太空站的工作生活情况。在抛物实验中，航天员王亚平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抛出之后，冰墩墩继续以原有方向均速前进，未有好像在地面一样下坠。王亚平在另一个实验中，利用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制作一粒类似冰球的球状体，但实际上是热球，以展示失重状态下的饱和液体结晶现象。天宫课堂采用天地对话方式，历时大约45分钟。地面主课堂设在北京，地面分课堂设在新疆和西藏。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洪隧九龙过去香港岛啦，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乡事会路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渣甸街交界嘅最右线咧，只系准电车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部分地区有雨的天雨路滑，请各位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系倾紧关于学校啊，即将咧恢复面授课堂嘅安排啊。如果你有意见，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新闻之前咧，同紧中学校长何玉芬校长倾紧，请翻何校长出嚟先。何校长。 主持好， 何校长啊，头先咧就讲到，即系教育局咧，而家都仲未公布一啲仔细嘅指引，譬如头先我哋倾到停课机制啦，咁有另一样嘢咧都想同你请教噶。嗱，你头先讲到啦，话你哋都担心有啲教师咧，可能因为即系自身嘅身体嘅问题啦，可能短期之内咧系打唔切针，系咪就会咁样咧影响到嗰、那个即系恢复？全日面授咧咁，我留意到咧，今次喺公布入边咧，其实咧，教育局亦都系冇讲到咧，而家社区咁多人染疫啦，万一学生或者教职员染疫咧，其实根据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咧，佢哋康复之后六个月内咧，系冇需要再打针住嘅。咁到底呢班人又会唔会计入去接种率咧？同埋嗰一啲系可能攞咗呢个医学豁免，证明佢哋身体系唔适合打针嘅人士，到底有？将唔将佢哋计算入去嗰个接种率嗰度咧？因为呢两个因素可能都会好影响学校系咪可以恢复全日面授嘅。 我睇到咧，即系今日即系政府有一个新闻嘅公告啦，咁嗰度咧其实都有即系提到少少关于即系呢一个嘅部分。咁佢就讲到话，关于个接种咧，系所有直接雇用教职员，包括教学及非教学人员，必须完成咗第二剂嘅接种。但系括弧就因身体。因健康原因获豁免嘅人士除外咯，咁呢一个咁我哋都会好密切咁样同即系相关之前可能佢都已经系一路系因为健康嘅理由而获得即系接种豁免嘅同事咧，去保持一个联络，因为呢一啲嘅即系豁免咧，医生写俾佢哋嘅证明书咧，好多时候其实系有期限嘅，即系去到某一个期限就完结。咁佢完结咗之后，如果佢唔能够续到咧，佢就真系要去咧去做及早去准备安排接种啦，吓。咁我谂呢一方面会咁样做咯。咁但系至于计算嗰方面，好似头先主持人讲啦，咁究竟我哋会即系中间有啲乜嘢嘢嘅即系考虑啊？点样计？点样唔计？咁就要即係睇翻教育局最後俾我哋嗰個嘅指引先知啦。 另外我哋头先咧又倾到校内嘅抗疫措施啦，你就提到好多食饭同埋分饭方面嘅安排。咁我哋知道有啲中学生咧，其实都其中一个安排咧就系可以俾佢哋外出用膳嘅。咁你预计系咪复课之后咧，可能都未必可以做到呢一个外出用膳嘅安排咧？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其实仲有好多校内其他嘅抗疫措施咧，可能而家都系一个细化同埋去谂嘅时间啦。譬如如果第时可以上翻体育堂或者 者即係音樂堂呢一類型嘅或者係課外活動等等嘅時候，學生做運動嘅時候又可唔可以除口罩呢？即係可能都有好多呢啲細化嘅指引要再去考慮喎。 其實就算是在美方特別假期之前呢，中學呢都已經是因應那個七成那個指標，即、就是打了七成的即、就是、疫苗、啊、一級是啦，夠呢一個百分比呢，其實就可以全日制啦嘛。咁所以呢，不少學校呢其實喺同一時間裏面呢係有一啲嘅級別呢就係全日制啦，有啲級別呢就係半日制。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表嗰度呢，我哋都係即係好多嘅即係特別嘅安排。但無論邊一個時間表都好啦，我哋覺得即係學生嗰個全人成長係非常之緊要。而全人成長唔係淨係即係一個即係課堂即係啲知識嗰個嘅傳遞，佢哋係需要活動嘅，佢哋個身心靈係需要咧，係即係有栽培啦，同佢嗰個嘅朋輩聯繫，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成個係一種生活嘅環境咯，即係教育生活嘅環境。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安排體育堂，我哋照常嘅，之前都係照常。我哋期望即係復咗課之後，我哋仍然都會咧係俾學生咧，即係身心方面都有適當嘅即係嗰個活動，包括體育啦、音樂啦，你話其他即係你話家政啊、周會啊嗰啲都需要。但是就好似之前一样，咁一定係仍然係需要佩戴口罩㗎啦，直至到呢係即係全港喺呢一个戴口罩嘅即係指引方面係有转变。咁有啲嘢呢就係、是、要避免㗎啦，例如係会係有即係紧密嘅即係体育堂，即係交波啊，会接触啊，我掂完你掂啊，呢啲我哋可能就唔可以再做㗎啦。至于音乐堂，咁其实戴住口罩可以唱歌嘅。我哋而家都有好多一啲电子学习嘅策略呢，我哋係喺过去呢两年呢，学生同埋老师呢都发展得即係几好啊。我哋可以用好多方式去做，就未必係要做一啲除低口罩要吹乐器啊，吹recorder 呢啲我哋就唔会做。咁呢个我哋都会跟返卫生服务中心就用喺学校嘅一啲防疫措施嗰啲去跟进囉。 校长仲想即系请教你多一个问题啦，因为教育局局长就已经即系开出咗个学校恢复全日制嘅条件啦。咁我假使一间学校已经系达到咗个条件啦，咁但系咧喺呢一段时间入边咧，其实学校仲有冇弹性系除咗即系行全日制之外，佢都可以先用半日面授嘅方法咧？因为呢个就可以避开咗你头先所讲即系午膳嘅时候嘅问题啊，同埋学生亦都容易啲由网课转变到去即系全日制嘅安排。你认为即呢个弹性而家系咪度嘅咧？ 都系好抱歉，就系嗰句，我哋咧就系未睇到即系教育局俾我哋嗰个文件，咁所以喺我哋啲即系教育界嘅朋友当中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嘅问号。但我相信都好快佢会俾我哋知道。我估计啫吓，我估算啫吓，好似之前嗰啲嘅做法咧，佢有一个嘅指标，咁系按级咁样去做，咁然后咧我哋就亦都系配合翻咧校程。咁呢个所谓校程咧，就譬如话我哋睇下我哋嗰个区份里边咧，即系嗰个疫情嗰个状况，可能唔同区咧嗰个情况系会有少少嘅差异，呢个系其中一个判断嘅因素。第二就系话，其实即系系嗰个教师同埋学生，即系喺啲上全日制课堂中间嗰个嘅准备，如果我都好清晰，我全校六级中学啊嘅学生都已经系过咗九成嗰个接种率嘅话，咁我相信呢个都系显示咧，大家已经系准备好，咁我哋就会积极向呢一方面做。咁如果有个别级未得嘅话咧，咁我哋就谂啦吓，我哋会因为个别一级两级而我哋唔做全日制啊，定系对呢一批嘅学生，我哋点样去安排？其实而家咧好难讲，因为接种咗一剂啦，睇翻政府个数据咧就90%几，咁似乎咧就即系好落。咁但係講緊兩劑嘅話，係要點樣？我哋都要喺臨近開學嘅時候咧，我哋重新全校做一次大型嘅即係數據收集，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攞得到清楚呢一個即係數，我哋然後再去討論咯嚇。不過即係講翻學生嗰個即係需要，頭先我都提到咯，唔係淨係佢可以考唔考到試、測唔測到驗、有幾多知識，其實過去呢兩三年咧，對香港嘅學童佢嗰個身心成長，因為不斷嘅呢啲即係上課唔同嘅形式，疫情對佢哋嘅打擾，其實我哋都好希望盡快可以大家重返校園嘅。 補充一句啦，嗱，而家十二到十九歲嘅中學生咧，打咗第二劑疫苗嘅咧，嗰個百分比係66%啊。啊，咁啊，校長最後同你傾埋 DSE 啊。嗱，因為今日咧呢一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就話，按照住咧社會上面都有一啲聲音咧，就係要求為染疫嘅學生或者檢疫嘅學生咧提供特別考場咧，佢哋就研究緊嘅。咁但係就強調咧，呢個唔能夠成為社區防疫嘅漏洞。嗱，其實咧我哋留意到之前有一啲教育團體，譬如中學校長會都提出呢一啲建議，因為始終可能有一啲考生就會覺得啊，我都準備咗咁耐啦，如果冇得考試咧，就係好即係好影響個成績啦，亦都好可惜啦。咁但係呢一點咧，其實往往就涉及到咧其他考生同埋監考人員嘅健康啊，同埋安全等等嘅因素。你自己點睇特別考場嘅安排咧？應唔應該有咧？ 我諗。其实大家都已经为咗即系预备文凭试，因为呢个对学生嚟讲好重要，即系各个唔同嘅因素，我哋都系尽量去做，尽量去考虑。包括佢哋呢一段时间，其实老师都同佢哋补紧课去做一个准备。但系公众嗰个健康同埋安全，头先主持人讲嗰个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如果你话特别考场咧，系用翻过去一两年曾经用过嘅方法，即系话嗰啲佢唔系染咗疫，佢系因为隔离有隔离嘅需要，而佢本身唔系即系染病当中，佢系可以有嗰个状态系去考试嘅。咁我觉得呢啲学生咧，既然我哋之前都有做过，亦都系有方法有做到啦，咁我觉得系可以去探讨嘅啊。咁我支持。但系如果你话已经系染咗病嘅，咁啊，无论佢系喺医院，亦或系喺即啲咩地方，咁要去安排嗰个嘅监考啊。又或者之前可能有民間有一啲即係誤傳，就係話我哋會唔會揾一啲嘅社區中心或者學校將佢哋全部集合埋一齊啊咁樣，咁即係仔細去諗咧，其實呢個真係非常之難去做得到嚇，因為你揾邊個去監考咧？點樣去做呢？點樣將呢啲即係染病嘅學生係喺當天考試係運到去，即係運送佢哋去一個即係考場嘅地方？其實係各種嘅困難咧，係未必係即係每一個即係。困难都可以解决得到，所以我谂即系整体嚟讲，我哋都系向住一个尽量做得几多得几多嘅嗰个平衡咯。 这个我哋都留意到问题，因为即系上年咧就竹篙湾系一个特别接即系特别嘅考场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嗰个社区隔离设施分散咗好多，同埋嗰个学生即系有机会染疫嗰个机会亦都多咗。咁所以即系如校长头先你所讲，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做一个特别嘅隔离嘅市场安排咧，可能个复杂程度都系大嘅。咁另一个咧都想请教你，就系关于个考试嗰个评分方法啦。因为而家就如果学生因为疫情因素而缺席考试咧，就不設補考啦，但就可以申請一個叫科目評審成績嘅，咁但佢就封咗頂啦，即係最高就可以係第五級。咁今日我留意到中學校長會咧，就認為呢一個嘅評分機制咧，係咪可以再調整，令到嗰啲缺席考生有機會攞到五星或者五星星？呢個你又點樣睇咧？ 我都不少教育嘅同工，其實都喺呢樣嘢去有討論。咁我自己個人咧，我就係唔同意嘅，係啦。咁啊，又睇翻即係如果因為過去因為有病而去用校內嘅成績去做一個評估咧，其實係讓嗰個同學，我叫同學 A 咧，佢同佢喺同校裏邊差唔多水平嘅同學，佢哋去考文憑試嘅時候，嗰、那個最後出嚟嘅結果去做一個嘅相關嘅估算啊嘛。咁即係話用一個集體去幫呢一位缺咗考嘅同學咧，去做翻一個評級。咁事實上佢係冇出席過考試，我哋冇能夠咧去絕對睇翻佢當下嗰個狀態。但係咧，我哋而家文憑試嗰個一二三四五咧，係一個我哋叫做standard referencing 嚇、即係個水平嘅評級。我哋大概同水平嘅人咧，佢就應該去攞到嗰個級別。所以我覺得，因為疫情之後已經作咗一個調整，由最高第四級去到最高嘅第五級，咁呢個都考慮咗呢個因素。但係五星同五星星係點樣嚟嘅呢？其實佢係一個 line curve 概念，即係話我喺所有攞到五級嘅同學裏面，再因應佢實際喺嗰次考試嘅即表現，絕對表現佢攞幾多分，然後將佢排成一條隊。 咁最高嘅 10% 就攞五成，剩跟住个三成就攞五成。咁如果即系一堆嘅同学100个里边，佢都入咗五呢个评级，我哋点样样去将佢再揾到五星同五星星咧？其实就真系要睇佢喺嗰一次考试嗰个嘅即系好现实嘅表现，咁样样咧先至系可以公平地做到一个我哋叫做 line curve。咁如果嗰个同学佢冇参与过个考试，而我哋都让佢咁样样去做 line curve， 其实根本冇办法可以做。我就觉得呢个咧，反而是对其他他有应考了他有实际的成绩亦都考虑了各样不能他控制的现场因素，他做了那个表现出来的同学就反而不公平咯。 好啊，唔该晒你何玉芬校长，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何玉芬系中学校长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咁啊，而家咧有听众袁女士打咗入嚟，想同我哋倾下。袁女士你好， 喂，你好， 你好， 系，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学校咧关于90%接种之后咧就可以全日复课啦。咁我就想讲下咧，政府呢个统计90%咧。咁就包唔包括咗，即係譬如打咗，即係確診咗嘅人士係暫時唔可以打針㗎嘛個學生。咁佢呢個計法係將會點樣計呢？有冇一個數據，譬如而家到呢一刻邊個年齡嘅群組，譬如檢譬如確診咗幾多啊，咁即係起碼我哋家長有個概念先囉。即係同埋即係同埋呢學校我仔本身小學嘅，咁佢佢學校都有個方俾大家填嘅，網上就自愿嘅，就睇下你哋打咗幾多針啦，或者上載啲針紙咁樣啦。咁但係個方嗰度咧就冇一欄話哦，其實確診咗㗎啦，已經咁就冇呢啲 information 咯。咁所以其實可能教處俾指引學校嘅時候都要可能統計埋呢個數據咯。咁就等個資料大家都會清晰少少，就唔使擔心話哦，可能因為我本身係確診咗，我又影響咗嗰、那個。percentage 唔夠，令到學校或者係啦，咁即係政府如果有啲清晰啲嘅指引，係啦，透明度高啲咧就會好啲咯，就唔好話就公開咗一啲，即係譬如有啲OK今日講話我九成，咁但係我可能過幾日有業界反映或者有家長反映之後再透露多啲，咁樣計法咁樣計法，即係其實一次過會講曬全面啲，即係。唔好等人哋再提出一個疑問先講，會大家都會好啲咯。 Okay， 即係唔使個信息咁混亂， 係啦。多謝你提出呢個問題啊！我都想請教咧，你話你仔仔係讀小學啦，佢個疫苗接種嘅情況係點啊？同埋你又想唔想真係喺疫情而家呢個階段就嚟緊4月可以恢復面授咧？ 面授冇問題㗎，冇問題，冇問題，係啦。OK 嘅，我覺得。但係即 係 即係。我就唔想因為譬如小朋友即係確診咗，咁個數字冇計到落去，咁就好似影響到俾人感覺覺得大家都唔係好願意去接種呢個疫苗喎。其實我覺得好多家長都會想接種嘅。 OK， 好啊，多謝袁女士嘅電話。咁啊，關心完呢一個中學、小學同埋嘅情況啦，林子欣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想關心一下特殊學校喎。嗱，因為咧喺特殊學校嗰度讀書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嗰個疫苗接種嘅情況咧，根據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喺社交網站披露咧，原來個接種率又唔算係好理想啫喎，講緊咧而家係六成幾。咁啊大家都知啦，呢啲特殊學校咧有陣時候係學生咧可以住喺宿舍入邊嘅，所以咧局方都曾經派過外展隊咧去為宿生咧接種疫苗。啊，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樣嘅情況咧？同埋幫點樣樣可以繼續推動喺特殊學校入邊啊啲學生鼓勵佢哋打針咧？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嘅主席梁永雄校長啊，梁校長你好。 好，你好， 你好， 系唔安，大家好，系。 梁校长啊，想请教一下啦，嗱，见到咧而家嗰个学生嘅接种率咧，其实中学嗰边都打得几理想喎，有成九成，咁小学可能争啲啦，咁但系咧都有五成八就打咗第一针。点解睇上嚟咧，特殊学校呢一边咧，即使譬如有外展队啊等等，个比率都净系去到六成几咧？你哋面对嘅情况系点啊？ 好，咁嗱，呢啲我要釐清一下先啦。咁頭先你提到有外展對呢個情況咧，等陣我都會想講一講。咁嗱，大家都應該知道咧，香港嘅特殊學校分類咧都有好幾類嘅，有智障，有肢體傷殘，有貧弱，亦都有一啲係智障有分輕度、中度、嚴重啦嚇。咁所以唔同學校之間嘅差異都會幾大下嘅。咁個差異大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 唔同類別嘅學生咧，佢嘅身體同埋醫療情況複雜性咧係好大差異。咁而家長咧對打疫苗所感受到嘅可能係啲嘅副作用啊，或者對學生嗰個醫療情況嘅風險咧都有擔心嘅，呢個第一點。啊，咁第二點咧就係頭先阿主持都提過咧，就話有安排到外展隊嚟學校打針咧。咁呢個我要澄清嘅就係、是、其實係我嘅學校咧，其實都係跟教育局咧個幾個方案咧係安排打針嘅，即係包括係自己去約嗰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啊，又或者係組成一個 cluster 或者係學校咧夠一定嘅人數咧，然後約一啲外展隊啦。啊，咁所以頭先阿主持提過，外展隊應該講啲一樣嘢啦，係咪應該？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特殊學校嗰個嘅情況咧，就一般嚟講咧，學校個 size 比較細，學生人數比較少。 嗯。 啊，咁一般嚟講，可能幾十人去到百零人、二百人、三百人咁上下。咁其實變咗咧，就係、是、要去安排咧嗰、那個外展隊嗰個打針咧，其實以往都好難做到嘅、 嗯， 即係起碼唔係一個常態先啦嚇，大部分都做唔到。啊，咁但系咧就教育局咧，其實都安排咗另外一個做法嘅，就係咧喺2021年7月8月嘅時候咧，就做咗一次咧，就係、是、安排特殊學校咧就同醫管局合作啦，就喺醫院裏面咧接種疫苗嘅。啊，當年係接種伏必泰。咁喺打針之前咧，亦都會有醫生咧就係、是、幫啲學生咧做咗一個咧係接種前嘅評估。啊，等家長能夠打針前咧都有安心咁樣嘅。咁當時就做咗一轉咧，就做咗伏必泰嘅兩針啦，打咗兩針。咁今年度咧，就二三月咧都做咗一轉，就打呢、這個科興嘅，科興嘅嚇。咁、啊、就都係一樣咧，都係要去到醫院同醫管局嘅醫生咧合作咧，就係、是、然後咧係去打針。 呢、這個係家長報名啊，定係學校都？ 其實係教育局去安排。咁學校咧就會。再同指定嘅聯網嘅醫院咧，就協調一個日子。 Okay, 嗯。 咁然後就學校咧，就係、是、去安排咧，就係、是、集體過去醫院度打針嘅。 嗯。 啊，咁呢個打針咧嘅好處係咩咧？就係、是、喺打針前有醫生嗰個嘅評估。啊，咁等家長能夠咧，係喺現場咧係有咩憂慮啊，或者對個病歷有咩嘅疑問咧，都可以同醫生去溝通得好啲嘅。咁然後先打針。啊，咁都做咗叫四次嘅啦，已經係。咁、 嗯、 總體嚟講咧，嗰、那個即係接種率咧，其實由上年我哋睇到咧，普遍嚟講，其實講緊三四成，去到咧而家阿局長講緊六成咧，其實係各個嘅單位，包括教育局啦、醫管局啦，同埋學校咧，都努力咧係去做嘅。啊，咁最近啊，教育局局長咧就喺Facebook 度咧就 post 咗出嚟，就話啊做咗一次外展隊嗰個嘅去學校打針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同一般學校嗰個外展隊唔同嘅，一個係一個義工嘅外展隊嚟嘅，係一個即係扶輪社安排咧，一隊嘅醫生咧就係、是、去到一啲學校嘅宿舍咧，就幫咧係未打針嘅同學咧係去打針咁嘅。咁好欣賞嘅點解咧？因為呢一隊嘅義工咧，佢都唔諗你有幾多人未打針啦，就算一個咧，佢都會嚟幫你打嘅。啊，咁所以其實正正咧就是、我哋即係特殊校需要嘅嘢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學生需要一個嘅即係注射前一個嘅評估啊，俾家長能夠安心。第二個咧就係、是、學校比較人數細，咁同埋咧啲學生咧其實要安排佢哋離開宿舍去打針咧，其實一定嘅困難，同埋係一啲即係安排上面都好，即係有啲嘅即係需要啦嚇。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以往我哋頭先講過話打咗四次針啦嚇，咁但係咧。因為有陣時咧，就啲學生就可能當日因為唔舒服啊等等嘅嘢咧，係去唔到咧，咁就 miss 咗咧，咁佢哋就打唔翻第二次噶啦、 嗯， 啊，咁所以佢哋隔唔到時間咧，去打翻嗰啲即係由醫管局同埋教育安排嗰啲嘅即係嘅接種安排咁樣樣咯。 咁呢個都會造成一個問題啊！好多謝阿梁校長你同我哋嘅分享。咁啊，梁校長咧係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嘅主席嚟嘅。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啦。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控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都有車龍了，窩打老道的龍尾排到去油站，龍翔道西行上獅隧的龍尾去到天馬苑，路面情況在九龍觀塘道去龍翔道近住啟業村對車段車多緩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那段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在康莊道橋底，新界方面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比較多車的，龍尾排到去接近龍日村。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数持续，一定程度上影响业绩表现，同时受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不利影响，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投资者关系总监黄美娟说，晶片短缺由去年维持至今，市场预计今年第三季短缺的情况将会有所缓解。她说，晶片短缺影响客户需求，集团会密切同客户沟通，以便调整生产策略。 那就是缺芯这一块的，它的一个因素呢？最直接是影响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其实会保持跟客户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吧，希望就是我们随时去监控客户的订单，然后我们随时跟客户沟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会及时去调整我们的这个生产的策略，去配合我们客户的需求。 集团又指，对于今年各项业务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2154点，升264点，主板成交额有1773亿3000几万。恒指七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1854点，跌246点，成交张数5608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8点，升89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9蚊，升1蚊。阿里巴巴117.6升7.4，美团156.2升3.2，药明生物65.3升6.95，恒生中国企业77.34升1蚊，小米集团14.78升5.8，盈富基金22.32升2.4，快手80.2升4.75，安达体育97.9跌7.5，京东集团252蚊跌1.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指尖悦动、沛然环保、未来世界控股旧股、天立教育和思路物流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南华集团控股、新锐医药、华夏能源控股、千盛集团控股和浩柏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20.99，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9，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系报1793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0.66美元，卖出价1931.44美元。港汇指数报95.7，系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早前近住彩虹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龙翔道荃湾方向咧，早前近彩虹村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竹园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多车，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

個階段咧，係三個月內咧逐步放寬咧，而家已經係收緊咗嘅社交距離措施啦，例如係食肆嘅堂食安排啊，同埋咧一啲指定處所嘅開放咁樣樣。第二咧就係會喺四月嘅時候咧撤銷對於九個國家而家實施緊嘅禁飛令，同埋咧調整抵港人士嘅檢疫安排。咁到時咧即係香港居民咧喺海外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翻翻嚟啦。而第三咧亦都係近日市民差唔多可以話係最關注嘅一點咧，就係暫緩呢一個全民強檢嘅一個計劃啦。嗱，見到宣布咗呢一啲嘅新嘅方向之後咧，曾經嚟香港考察嘅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咧，就話政府呢一個嘅做法咧，佢係肯定嘅，就話即使唔做全民核酸檢測咧，都唔代表香港躺平。而佢認為咧，放鬆疫情嘅管控咧，亦都係依據疫情嘅勢態變化，通過優先科學嘅原則去完善、修訂同埋優化呢啲措施。不過林子欣，我仍然留意到咧，無論係市民大眾啦，抑或是立法會的議員呢，他們呢都是對於特區政府的這些方向呢有一些批評的。譬如見到呢今天在今天下午進行的立法會答問會裡面呢，就有議員呢是問到政府 在現階段放寬防疫措施會不會帶來風險，亦都有議員，譬如議員何君堯呢，他一直都要求政府做全民強檢，甚至還說到喂你會不會有個時間表，譬如會不會是四月中就可以做回全民強檢。 是啊，因為呢其實而家咧係原本一啲支持啦，即係全民強檢嘅議員咧同人士，其實佢哋一定會提出一連串嘅問題嘅。咁當然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暫緩嘅意思係咪等於就唔做咧咁樣？咁或者我哋講緊等適合嘅時機做，點樣先為之適合嘅時機做咧？嗱，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四月其實開始咧，香港已經會分階段去重啟一啲社交活動啦，包括就係我哋頭先上一節講嘅復課。咁去到時嘅時候，我哋又要變翻去做全民強檢嘅話，會不會更難做呢？因為本身有些校舍它停課就是為了要去做全民強檢。另一個呢，即是議員會提的角度呢，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個案數目還是多啦，當時呢支持議員就認為我們是否可以透過全民強檢去壓低疫情，但是如果不做的話呢，我們怎樣平衡和內地通關的需要呢？這個都是他們政治上的考慮的。 其實呢全民強檢的問題呢，除了剛才提到現在不做將來會不會找到期限做，涉及的除了場地問題之外，大家都知道接下來有特首選舉的提名期和是選舉的是如果是如期的話，短期內是不是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再去計劃這個全民強檢呢？我都見到近日有一些報章評論會提到這一點。另外呢就是其實如果說我們現在不做住，去到疫情差不多去到最尾的時候才做，就達到一個清零的效果，就是將最後一位確診者都在社區那裡找出來。但是我就留意到特首曾經在解釋為什麼現在不做全民強檢的時候有提到一點的，就是內地專家指出本港的社區組織動員能力弱，做不到不漏一戶，所以現在就不做這個全民強檢。不過特首在公布這個抗疫方向和藍圖的時候就沒有指出我們在中間這個等待疫情靠近尾聲的時間會做些什麼功夫去加強我們的社區組織動員能力。咁如果我哋喺呢段時間係冇加強嘅話，咁去到到時要做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我哋都係發現自己係唔能夠具備呢啲條件咧？林先生， 我都好同意，因為其實嗰個動員能力並唔係一個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就是、可以處理到嘅問題啦。咁亦都呢度同時牽涉到啦，就是、因為咧，其實政府已經開展咗嗰個全民強檢嘅一啲規劃工作啦。咁原本咧已經投放咗一啲資源落去啦，即、就、係、是、包括一啲中央係協助去提供俾香港嘅資源啦，譬如一啲隔離嘅設施啊，同埋一啲採樣隊，咁呢啲嘅資源咧，究竟點樣處理咧，亦都係即係大眾關心嘅問題嚟嘅。 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啊，如果咧你都有留意今日下晝特首出席立法會嘅答問會入邊咧，好多議員關注到我哋嚟緊嘅抗疫方向同埋藍圖，提出咗一連串嘅提問。如果你都有意見，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啊，其實咧，除咗我頭先講嘅以上嘅抗疫方向同埋藍圖咧， 特区政府昨日都有一个新的公布值得大家留意，就是恢复这个强检公告方面的執行。大家都知道早前由于我们的确诊的个案实在太多，所以就是那个强检公告之下要求市民去做一个核酸检测，这个安排就是暂停了。但是现在重新推出的时候，到底它怎样跟我们现在市民一路都做的快速抗原检测之间去互相配合呢？虽然我们已经加大了我们的检测的容量，但是又会不会因为重新推出了之后，始终我们社区都有很多的隐形传播链，出现回早前对我们的检测的设施造成很大压力的问题呢？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谈一下，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这个时候林智恩，我们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跟我们一起谈，电话旁边有立法会的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在电话旁边。林哲源议员你好。 Hello， 你好啊。 是林议员，我们刚才就讨论到关于特首在今个星期初宣布的抗疫新方向，包括是放宽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撤销对于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和暂缓全民强检的这个计划。对于这个方向和蓝图，你自己有什么的看法？ 第一样咧，就是有个方向咧，大家应该心里面系觉得踏实啲，知道大家应该系向紧边度走。但系同时间咧，就我担心就系佢讲完之后，可能市民有啲放松，好似觉得我哋而家都好似搞掂咯，疫情退咯。其实唔系嘅，即系最重要嘅咧喺呢个阶段咧，就系防止佢反弹。因为如果我哋太过松懈嘅时候咧，人群聚集多咗，人流大咗咧，那个反弹咧可以非同小可嘅。咁所以喺呢個階段，第一樣就係市民一定唔可以鬆懈啦。咁尤其是一啲口罩啊，或者係社交措施咧，都盡量都係配合翻啊，冇必要嘅聚集啊，去街都盡量係冇去，咁會比較安全啲啦。啊，咁但整體嚟講咧，就有個方向俾大家咧，咁大家會知道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做。同時間其實最重要嘅咧，喺呢段時間，即係由而家去到真係佢開始放鬆個社交距離啊，同埋係入境限制之前咧，就是、我哋一定要盡快去做曬所有接種疫苗嘅工作。我哋睇到咧，即係自從今次第五波開始嘅到依家啦，咁、那個長者接種疫苗嘅數目咧係差唔多應該係話高咗一倍噶啦。咁但係我哋講緊嘅咧，好多都係打咗第一針。咁大家都知道打一針咧，其實個幫助都唔係十分之大嘅，一定好過唔打啦，但係幫助都仍然有限。咁而打第二針咧，點都要係三四個禮拜先至可以打得到。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就爭取呢段時間咧，盡量幫長者咧係打曬針先。咁如果長者打曬針，即係你話將我哋社會上面最容易受到感染之後出現重病嘅一群咧，係盡量保護咗。咁你先逐步開翻個社區入去，開翻個社區俾大家去生活咧，咁就會對大家都安全啲，就會比較上平衡到我哋生活嘅需要同埋市民嘅安全。 不如我哋先傾下社交距離措施啊！因為你頭先提到接種疫苗嘅重要性啦，但我留意到政府咧講話會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佢係冇仔細説明咧個前設到底係啲乜嘢嘢嘅喎。譬如佢冇一啲好似你頭先講嘅，可能啊，我哋疫苗接種去到某個百分比，就好似某一啲專家建議咁樣講咧，就可以放寬措施啦。又或者佢甚至冇提到咧個個案數目係啦，跌到去邊一個階段先至放寬。咁你認為呢個係咪一個穩妥嘅做法咧？ 其實係有風險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參考全世界其他地區嘅經驗啦，即係個疫情佢呢個 Omicron 嘅疫情啦，上都係上得好快，落咧一般你睇數字啦，都係落得幾快嘅。嗱，睇數字一定係有誤差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唔係個個會上報佢自己嘅疫情啦。咁就全世界咁睇咧，有時佢落到咁上下咧，佢又唔再落嘅。咁真係好似就算你話唔叫做反彈咧，都叫做平移，咁唔係太好嘅事情嚟。如果平移，睇下佢如果平移嘅位置都係比較高位嘅時候咧，你每日仲有數十甚至一百人死亡，已經係相當之不理想嘅事情啦。咁所以即係你話現在俾定一個方向啦，方向我覺得冇問題啦，時間表嗰處咧就都係有少少兵行險着嘅，因為真係我哋唔知道去到佢講嗰日子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咁好能夠個疫情嘅數目去到嗰個階段，即係大家啲專家都覺得係安全啊，可以開放多啲。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我哋都仍然要係比較小心啲啦。 我同意你讲法嘅，系啊。 嗯，另外我都想问一问咧，关于嗰个暂缓全民强检啦，同埋逐步去放宽社交距离咧之间嗰个关系嘅。嗱，因为咧我哋见到啦，如果逐步放宽嗰个社交距离，即系四月开始，咁学校又开始复课啦，咁嗰啲店铺又开始营业嘅时候咧，到时咧要再重启，真系要重启一个全民强检，其实反而仲难过而家去做喎。咁你认为其实政府即系如果真系要延后全民强检咧，其实系咪一个好嘅决定咧？ 其实医生之间咧，对于全民强检咧，都系意见相当之纷纭嘅。咁我自己个人睇法啦，即系我唔系专家啦。咁最重要嘅，如果你真系疫情比较上严峻嘅时候咧，咁你就系可以用一个方法去尽量截断晒所有传播链，而抽晒所有人出嚟送晒隔离中心，当然系个方法。即系呢个就系所谓全民强检啦。但你有冇咁多隔离设施咧？如果你冇嘅时候，你个阶段做咗嘅时候，你可能搵到几十万人出嚟，咁点啊？都是回家的啫，回家是不是好好隔离方法呢？当然不是啦。咁所以我明白两位专家，即係梁教授啦、梁翠教授啦，同埋梁万年组长呢，佢哋个睇法都系即係睇个时机。咁大家其实你听佢哋两个讲呢，都系话喺上緊嘅时候，即係初或者系去到尾声嘅时候做呢，就特别有效。咁点解呢？我解读就系当佢系上緊嘅时候，唔系太多人。你做一个全民检测呢，你将所有人搵晒出嚟呢，其实人数系可控。咁你将所有人全部隔離開嚟嘅時候咧，咁你就將嗰個傳播鏈截斷曬。同樣地，當個疫情去到比較低位嘅時候，即係已經尾聲嘅時候，你喺嗰陣時做咧，你就確保你有足夠嘅設施去隔離，剩翻仍然係染病嘅人。咁下一步就希望係零咗個感染啊。咁但係如果你喺高峰嘅時候你做全民強檢嘅話咧，咁你揾到數十萬甚至過100萬嘅人出嚟，你根本就冇咁多地方去隔離佢哋，變咗喺個階段做咧，效果就唔理想。我諗我解讀係咁樣啦。所以你話如果你要做一樣嘢呢，咁你即係當然你話咩嘢都唔做等，咁你就會代價好高，因為有好多人會重病，好多人會死亡。咁所以而家我哋做緊嘅呢，你打針呢就希望，即係當然你話打完唔會真係有效，不過你睇呢個疫情其實都成兩個幾三個月，即係話如果你打第一針嘅到而家都第二針㗎啦，所以你不能夠話冇效嘅，因為佢已經跨過咗兩針嘅時空㗎啦。咁如果你盡量打針嘅時候呢，就將重症同埋嗰個死亡率降低。另外呢就是我哋而家嘅新藥啦。咁嗰兩隻新藥呢都係能夠比較有效將一啲有風險人士嘅患者呢，佢重症率同埋死亡率降低。咁呢第二樣，即係第一係疫苗，第一疫苗，第二樣係藥。第三樣嘅時候呢，你就處理急症室之前幾恐怖嘅情況。咁而家基本上都處理咗啦。咁嘅時候呢就係、是、能夠將嗰個數目盡量減低。咁當個數目係減低嘅時候，如果你真係再要將個時空壓縮嘅話，即係將個成個疫情壓縮嘅話咧，可能你要考慮咧就比較上係極端嘅做法。不過你要所有人都唔出街，假設你做呢樣嘢，所有人都唔出街，大概兩至三個這個病毒嘅潛伏期，即係講緊可能10至15天之間到啦。咁嘅時候咧，咁要病嘅就病曬，要好翻嘅好翻曬。咁真係唔好彩都會入咗醫院啦。咁去到尾聲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喺一個比較上短壓縮咗嘅時間之內呢，切斷曬所有嘅傳播鏈。不過你行唔行得通呢，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同埋你亦都就算老實講，你話叫所謂全民禁足，係咪真係所有人唔出街呢？你總會有啲人係需要出嚟做嘢㗎嘛。送餐、送外賣嘅人士啦，醫護人員啦，消防啊、警察等等都要出嚟做嘢，咁你都唔係話百分之百可以禁足，咁個有效亦都係一定會有少少嘅折扣啦。咁如果你做完呢樣嘢去到尾聲，你再做咗全民強檢嘅時候咧，咁你嗰個時間講緊就係前前後後可能係成3-4個禮拜都唔定，咁市民又能唔能夠接受咧？咁你考慮曬種種嘢嘅時候，種種因素嘅時候，即係似乎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我哋用咗藥物啦、疫苗接種啦，同埋仍然係堅持一個有限度嘅。其實我覺得應該比較緊少少嘅一個社交距離係會好啲啦。去到疫情即係降到大家可以見到都已經比較上低嘅位置咧，喺嗰個階段，我覺得係可以再考慮翻做個全民檢測，將剩翻嘅傳播鏈都揾曬出嚟，咁就防止佢喺嗰個階段橫行，甚至乎反彈。 OK。 林志源，你頭先提到去到疫情嘅末端，我哋可以去做全民強檢啦。咁啊，其實咧，我留意到特首今日喺立法會嘅答問會咧，都被議員去問到呢條問題嘅時候咧，佢就提到政府咧係正在提升能力作準備啦，包括喺隔離核酸檢測方面，以及喺中央援建嘅方艙設施咧，都正正係協助本港喺日後有需要嘅時候咧，令到疫情更加快見到曙光咁。咁呢一個佢嗰個講法咧，似乎就係話去到疫情嘅末端嘅時候，我哋可能會再做，而而家就喺度做緊準備。咁但係我哋頭先都有討論到啦，其實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這些能力之外，特首也有提過香港的社區組織動員能力也是我們做不到不漏一戶的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原因。但是我們在聽剛才特首說我們提升能力的準備裡面，就似乎看不到他做什麼功夫去提升香港的社區組織動員能力。關於這方面你又怎麼看？ 我們首先就不是去到末端才做，你看到那個疫情橫行然後居高不下的時候，你都可能要做的。 嗯， 即係你禁足好全民檢測好啦，如果太多人你可能係先禁足後檢測啦，但係如果嗰陣時佢橫行係比較低位咧，你直情做檢測啦。咁動員能力方面，咁你香港社會真係有啲唔同嘅喎，我哋係比較着重個人嘅自由啊，我去邊度都唔想俾你知道，我隱私比較上強嘅時候，那個概念比較強嘅時候，你的確係好難動員。我動員你講係靠一係法例啦，二係自律啦。咁你法例本身係冇一個法例係強迫所有人出嚟做個檢測嘅，起碼今天冇啦。你話就算有個法例嘅時候，係咪等於可以揾曬所有人出嚟咧？呢、這個都係疑問啦。咁然之後靠自律嘅時候，我哋2020年嘅時候都試過一次啦。咁但係當時即係大家即係所謂自律或者個詞語重咗，即係大家覺得我有冇需要去做啦。咁當時都仍然係得百幾人出嚟啫，咁即係百幾萬人出嚟，所以你見到其實係難嘅。咁佢有冇做到一啲嘢係可以帮助到个动员力，我又唔系太见到。 系关于呢一点咧，或者我哋因为差唔多要听新闻啦，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咧翻嚟同林议员嚟倾多阵啦。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你想就住政府嘅抗疫方向发表意见咧，打电话嚟啦。 约翰逊、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以及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雨带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各区的气温较昨日低7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桥面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对行道。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对行道。另外在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少少繁忙，龙尾去到近长源路。咁就在大埔道去九龙方向，近确德杰道有意外，车龙排到近长源路。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是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灯打士街。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小食的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咧，好容易超标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特區政府喺今個星期初咧宣布嘅一啲抗疫新方向同埋藍圖，以及係特首咧今日下晝咧就係接受咗立法會議員咧嘅一連串相關嘅提問啦。如果你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其實咧特首就有解釋到啦，全民強檢咧每日大概需要嘅人手咧就係80000啊，個規模係史無前例，所以現階段咧就唔適合將有限嘅資源咧放喺全民檢測上面。而頭先同我哋傾緊嘅嘉賓立法會醫療衛生界的议员林哲源咧，亦都提到，讲到组织动员能力方面咧，香港嘅市民比较习惯有私隐啦，就唔系好中意俾人睇到咧自己去过啲咩地方啦，去到追踪住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对于自己系咪有嗰个检测嘅需要咧，之前做过全民检，之前做过自愿性嘅全民检测嘅时候咧，亦都唔系话相当之强。咁所以我哋请翻阿林哲源议员出嚟咧，继续倾呢个问题先，林议员。 Hello， 你好啊。 系，我咧想继续翻咧头先我哋新闻之前个讨论啦。嗱，如果根据你头先咁样讲，而家香港嘅情况，加上你都话咧就睇唔到政府而家做紧啲咩去加强呢一个组织动员能力，会唔会系即使去到我哋将来你所讲嘅平台期一段时间都落唔翻嚟啦？嗰个确诊数字，或者我哋真系要做全民检测嘅时候，其实我哋同而家个情况一样，都系冇条件去做嘅，会唔会有咁嘅担心咧？ 又唔係嘅，其實香港有一個好強嘅平台，大家一路都可能冇乜太過留意，就係你哋咯。傳媒嘅平台就好重要嘅，即係如果真係大家睇到有需要嘅時候咧，傳媒廣泛嘅去宣傳啦，同埋係去說服市民咧，其實個力量係好大嘅。咁喺個階段，我覺得大家真係需要齊心合力，盡量都。鼓勵市民出嚟做咧，咁就一定得。咁當然下一樣就係佢點樣做嗰、那個，即係點樣設計啊？邊個做先，邊個做後啦？咁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我哋都好多討論嘅，即係醫生之間。咁如果你係分區或者係即係喺一個用屋邨做單位，做完屋邨做隔離屋邨，又或者你係根據家庭去做，其實都唔係話唔可以嘅方法。咁但係正如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話個人手嘅數量需求人數係好多。咁你睇香港700多萬人啦，當係750啦。咁然之後，譬如佢要兩個禮拜之內做三次嘅話，做三轉嘅話，咁每日你講緊大概150萬個樣本。咁如果你每一個人每小時可以，即係每一個採樣員啦，我當每個小時佢可以採20個樣本嘅話咧，咁而一個採樣點係開放16個小時咧，你一日一個採樣點就做得300多個嘅啫。咁你就要4000到5000個採樣點，仲要真係個個都用得盡喎。如果有啲多有啲少嘅時候呢，就一定就唔夠添。咁所以淨係採樣員呢，你嗰樹都可能要慢送啲人。 嗯。 咁然之後你個化驗所呢運送呢，跟住你係需要即係喺現場你去啲人管理嗰個秩序啊等等，其實係好大嘅一個活動嚟㗎。 嗯，所以 完全不容易。 嗯，做好嗰个仔细嘅规划。 嗱，你头先睇到， 不过你嗱，其实呢样咧，我想讲多少少咧，就系系咪一定要个个去做嗰个核酸检测咧？嗱，亦都有啲好聪明嘅人咧，话俾我知，唔一定嘅、哦。如果你先做咗快速检测，啲阳性咧就报名你阳性啦，你唔使落嚟检测啦，唔系你走快落嚟，咪分分钟传咗俾隔篱嗰个冇事嗰个。但你做咗自我做一个阳性。negative 嗰啲即陰性嗰啲就嚟做全民檢測，因為核酸檢測係敏感度高啲。 嗯， 咁你每一轉都係咁嘅時候咧，你就每一轉可能有部分人士咧 就已經可以靠自己嗰個快速檢測咧，就陽性咗，咁就變咗社區入邊真係要落去做嘅人數咧，相對又會安全啲，同埋可能會少啲。 OK， 好嗱，你頭先咧提到點樣去避免呢一波疫情反彈啦、啊？嗱，咁除咗我哋頭先傾咗好多啲本地嘅防疫措施之外咧，咁另一個環節當然就係外防輸入啦。咁特首星期一嘅時候咧就調整咗，即係佢個即係 wording 就理順咗啦嚇，即係喺在外地港人嘅抵港嘅安排啦，同埋亦都撤銷咗嗰個禁飛令嘅。但我看到商界认为就可以再放，譬如那个航班熔断机制就可以调整，在个外防上面你怎样看呢？ 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平衡来的，你明白医生，医生当然是希望可以安全一点的，大家在个 生命上、 嗯、 我知道他的目标，即係我估啦，因為我估啦，就係將外邊翻嚟嘅人士嗰個檢疫期係同香港本身你自己感染咗嗰個隔離期係拉翻雲，即係大家都一樣。咁有個假設咧，就係佢外國嗰個輸入嚟嘅病毒啊，同我哋一樣。咁如果佢輸入嚟嘅病毒唔係嘅，而係個潛伏期可能耐啲嘅咧，你都可能出事喎。你諗諗，其實係嘅。咁、 嗯、 當然咧，全世界現在絕大部分咧都係 Omicron， 即係其實九成都係噶啦。咁、 嗯、 但係香港都間中整個 Delta 出嚟啊嘛，所以呢度唔係冇風險嘅。咁但係你總要行一步嘅。咁咁佢逐步開始咗一個比較上緊少少嘅機制，然之後逐步睇住個疫情嘅數目嚟到放鬆，呢、這個都或者係方法。但最重要嘅咧，始終都係翻轉頭就係疫苗幾多。同埋你整體死亡率去到幾多？而家我哋死亡率實在太高， 嗯、 即係一見到 0.58 咁上下咧，即係0.58%嘅死亡率係相當之高。如果係長者80歲以上，你講緊10%+，咁係十分之高嘅一個數目。咁喺呢個數目咧，真係好難接受嘅。 OK， 好啊，多謝你啊，阿林哲源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林哲源醫生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嚟噶。咁啊，林智恩呢、這個時候咧、嗯，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佢咧就係、是、今日下晝咧就喺呢一個嘅立法會答問會咧，係直接同行政長官咧提出提問嘅議員嚟噶。電話旁邊咧係請嚟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嘅議員陳祖恆喺電話旁邊。陳議員你好。 系你好，你好， 陈议员我留意到咧，你同特首提出嘅提问咧，就系切入点咧，就系有有啲特别嘅。你咧就唔系去讲到咧关于点解唔做全民强检啊？呢啲可能咧即系近日大家都有好多讨论嘅议题，反而咧你就关心政府系咪应该咧先容许一啲已经接种疫苗嘅人士喺尽快去到回复呢一个正常嘅生活。咁其实。特首咧都系喺回答你嘅问题嘅时候咧，就讲咗啊，我哋咧都系想喺下个月20号嘅时候咧，就按住我哋嗰三阶段放宽咧，去到安排嘅咁。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问题咧？同埋你点睇特首嘅回应啊？ 系嘅。咁就其實我嘅著重點係嗰個叫做優先群組嘅概念啦、 嗯， 因為如果我哋係有疫苗護照嘅話，其實你係打咗一針或以上，你都可以有個疫苗通行證去入啲表列處所、特別嘅處所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係能夠可以響一個提前啲嘅一個情況之下，俾嗰啲可以打得曬疫苗嘅人已經可以作為優先群組嘅話，相信佢嘅叫做感染嘅情况，或者係就算佢真係有感染嘅时候，佢嘅擴散嘅一个能力咧，都应该係冇咁强嘅。咁即係话喺一个適当嘅风险情况之下，能够可以提早俾我哋嘅相关优先群组啦，能够回复正常生活。咁当时我係提及话，不如喺4月21号之前嘅时候测试，咁等佢哋去啲表列处所，譬如话食晚饭啊等等啦。咁但係特首都有回應，佢都話啊，可能唔係咁好，應該要跟返佢1、2、3。咁如果話跟返1、2、3，我都仍然覺得仲有一啲方法可以去諗嘅。譬如如果嗰個食客係打齊三針，4月21号開晚飯嘅，個個都可以入嚟㗎，打齊三針，即係嗰個叫做有疫苗通行證嘅。咁如果我打足曬三針嘅，可唔可以俾我再留夜啲呢？係咪？即係你俾佢能夠可以試驗性質咁，可以將個餐廳或者佢嘅服務地點能夠可以再行得耐啲，變咗佢哋嘅生意又會多啲，亦都可以獎勵翻我哋嘅優先群組，佢哋一路都跟住政府嘅政策咯，係。 咁但係你提出嘅呢個方向又會唔會有一啲餐廳管理上面嘅困難呢？嗱，因為我哋知道而家食肆其實佢檢查你嘅針卡嘅時候，其實佢只能夠睇到你有冇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咁就有一個聲響嘅提示。咁但係佢咧就冇辦法喺個軟件上面咧係分辨到你係打咗兩針定係好似陳源你頭先咁樣講啊，佢已經打曬三針噶啦，就可以留得更加耐啲。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但係會唔會可能要區分你頭先所講打咗三針嘅優先群組，可能會對於一啲指定處所造成一啲管理上嘅問題咧？ 我嘅印象咧就應該係喺嗰個用戶嘅手機上面一出嘅時候會剔睇到幾多個剔嘅，咁所以嗰度係應該睇到嘅，即係除咗個咚一聲之後咧係有呢、這個，咁另外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或者喺嗰個軟件上面可以做個適當嘅提醒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佢打齊嘅就唔係一聲啦，係兩下或者三聲，咁咪知咯。所以如果真係特首係覺得係啱嘅，我相信要做嘅時候，我相信係有辦法做到嘅。 陳議員，我理解你剛才的建議其實就是想重啟，即盡快重啟一些正常生活，以及希望重啟個經濟的發展，也同時因為已經打了疫苗也可以避免死亡和重症，但是我們怎樣平衡到呢？我們走的這一步呢，以及即那個內地通關的要求呢？因為我留意到議員你今天都有問到，即特首呢是跟內地通關的時間表，兩者可以怎樣夾呢？即香港的社交距離措施以及跟內地通關的要求上面。 我谂呢个都系比较复杂嘅问题。今日特首都睇到佢都好难答到啦。咁我谂最主要佢而家面前都系要面对嗰个叫做疫情嘅控制啦。咁我都唔想阻住特首佢对于疫情控制嘅一个专注。不过我提出嘅时候，主要系因为我哋觉得从一个生意嘅一个编排计划又好啦，或者家庭嘅聚会想去见翻屋企人又好，咁我都想知道，譬如我可能系三个月、六个月，或者我有啲指标嘅路线图，如果我哋做到啲乜嘢，大约我哋就会更加有机会啦。咁时间几耐，不如你自己谂啦。每个人嘅睇法唔同噶嘛，我希望系有个感觉，等每一个市民都能够自己有一个睇法，自己可以去安排。因为我而家成日听到好多即系市民同我哋讲嘅时候，都系话，睇唔到個將來幾時通到關啊！嗰種心情好差，咁所以我就盡量想問呢一個，就係關於嗰、那個時間表、路線圖，等大家能夠可以相應，能夠可以去計劃一下啦。咁而我都希望就係話我哋睇到路線圖之後，大家就能夠知道啦。原來打針要有九成五嘅，當係咁哇，大家都哇為咗要得嘅時候，一齊去打曬針啦咁樣。咁大家咪可以一齊合力令到嗰個通關能夠可以做個實現咯。 講到同內地通關咧，好多人討論嘅時候都會攞埋咧，即係同同外國通關呢一個措施咧擺埋一齊睇嘅，因為當我哋個外防輸入可能做得比較鬆一啲嘅時候，譬如有一啲商會都要求啦，你唔單止係撤銷嗰、那個禁飛令啦，你連個熔斷機制可能都鬆一啲啦，唔係淨係香港居民啦，你可能連外地嘅譬如商務旅客咁你都俾佢嗰個檢疫嘅安排咧，同我哋而家香港嘅染疫人士去睇齊，進一步做放寬嘅時候咧，就會有人擔心，咦咁樣樣會唔會造成香港嘅社區多咗個案啊？會令到呢一波疫情更加難去撳落嚟，從而令到我哋同內地嘅通關咧更加遙遙無期。咁即係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同內地通關重要，同國際通關都重要，點樣樣去平衡呢兩件事咧？ 其實如果你睇翻我今日下晝講嘅時候啦，其實成個疫情嘅一個演變咧，都演變得好快㗎。由我哋內地又好，佢而家嘅疫情嘅轉變，到外國嚟講都係有唔同。我哋香港都係，咁所以我會覺得嘅係我哋首先要朝住個大方向，中央同埋我哋香港特區政府而家嘅管控疫情嘅方向，我覺得嗰個第一步一定要將嗰個疫情撳翻落嚟先。但係咪撳到變零？我哋要睇翻究竟個代價有幾大。但係動態清零嘅態度要喺度咯，係。咁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咧，咁其實內地嘅疫情亦都會有相應佢嘅改變，佢嘅抗疫嘅需要嘅要求做法亦都會慢慢亦都會有唔同。我相信兩邊即係話叫做可能當西方國家啦，同埋我哋國家嘅一個方法，慢慢慢慢咧會越嚟越近嘅。咁而香港亦都會喺中間，咁我會覺得係大家一齊緊守崗位對抗疫情， 跟住俾個時間一路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到究竟我哋點樣能夠行到出嚟噶。我就唔係好擔心呢樣嘢。 好啊，多謝你啊，陳祖恆議員，先同你傾到呢度。陳祖恆係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嘅議員嚟噶，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咧。特首在今个星期初宣布的新的抗疫方向和蓝图，无论你是想讲关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抑或是一些即是入境的限制方面现在有一个调整，抑或是暂缓全民强检，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发表意见。在继续谈下去之前，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以及系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系已经开始，请居民咧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翠琼楼亦都系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进行检测。林子欣啊，其实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一位黄先生打咗入嚟咯，或者先同黄生倾咗先。黄、生你好， 喂，我姓黄系， 请讲。 系头先关于个检测咧，我有两个情况可以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个情况就系咧，我哋而家不停做嘅强制检测围封啦，譬如琴日围封十座大厦啦。就算我哋话每次围封，如果我哋搵到500个，举例啊，500个嘅即系中招嘅人士啦，咁嘅时候，香港有几多万人每日有？已经有好多无数嘅人已经中招啦嘛，咁你搵到嗰几百个人，咁就算 OK 啊，但系其他嘅人不断扩散，即等于大海流针啊，于事无补嘅，根本上系即不停扩散嘅，系等于另外第二个问题就系关于个强制检测，因为香港有700万人啊嘛，咁如果你强制检测嘅话咧，变咗好多造成人道灾难，人道灾难，我做社会研究嘅，系会造成无道人灾难。同埋造成嗰啲精神病嗰啲啊，同埋抑郁症嗰啲更加有机会嘅自杀跳楼嘅。 OK，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咁啊，林子欣讲到围封强检啦，同埋透过污水检测咧，尽量去围封一啲有可能有疫情嘅大厦。呢一点咧，的确最近咧都有一啲譬如专家啊，或者系市民有评论过。其实当我哋个社区已经有咁多隐形传播链嘅时候，我哋再去透过污水做咁大量嘅围封强检，其实会唔会揾出嚟嘅可能只系即系确诊人士入边嘅冰山一角咧？系唔系值得再去花资源继续做呢件事咧？ 咁同埋因为污水咧，嗰度亦都可能有一啲延后嘅情况，即系话可能个区已经有比较多嘅即系人确诊，然后我哋先至喺污水个样本嗰度揾到嗰个源头喺边度，咁可能都会有一个延后嘅情况。 咁另外，头先黄生仲提到即系重发呢一个强检公告嘅问题啦。嗱，咁其实当我哋香港市民咧惯咗用更加多嘅快速检测去做自我测试嘅时候咧，嗱，值得留意就系咧呢一个嘅强检公告咧，仍然系要求市民咧系用核酸检测咧。他哋認為作為一個金標準咧，先至係即係接受大家作為一個檢測嘅結果嘅。咁呢一點上面咧，可能亦都會咧令到早前人流已經大幅減少嘅檢測中心咧，又重現翻個人龍嘅咯。 同埋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嗰個社區狀況咧，即係同年初嘅時候都好唔同啦。因為而家已經多咗好多人係染疫，然後好翻，而且我哋自己喺屋企，即係如你頭先所講，都會做抗原快測。咁所以我諗我哋之後要諗嘅問題就係快速測試同埋核酸測試之間應該點樣做分工，先至可以避免一啲嘅即系社区嘅检疫中心系会逼爆咧。咁呢个都系去到疫情呢个阶段，我都要谂嘅问题嚟。 好啦，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下第二个话题啊。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亦都会继续全力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咧分发由国家捐赠嘅抗疫中成药。我哋都想提醒市民，服用中药之前咧，就要考虑个人嘅体质啦、病因啦同埋病情。服用中药前咧，可以征询中医师嘅专业意见啦。医管局嘅中医部咧，亦都设有呢个咨询嘅热线嘅，电话咧就系1834511，由注册中医师咧解答中医药嘅查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梁丽勤，你喺度做咩啊？ 今个星期要访问嗰位嘉宾，年纪咁大，喂，搬好啲台凳，等佢唔使咁辛苦嘛。 点解你咁讲呢？ 诶，系人都叫佢做爷爷噶嘛。 唉，爷爷系佢嘅花名嚟嘅咋，其实佢可能系手下留情历来最后生嘅嘉宾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丽勤， 仲有我岑嘉琪，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呢一節我哋想同大家傾一傾有關抗疫的士的問題。大家都仲記得政府在二月中的時候推出抗疫的士呢一個計劃啦。其實就係佢哋揾咗一班司機啦。初頭的數目大概是480架的士左右。透過公帑每日去津貼3000元的日薪俾呢啲司機咧。呢啲嘅司機就負責去接載一啲在家治療啦、檢疫的市民咧。往返居所同埋咧医管局辖下嘅指定诊所，而家咧又系23间咁多。咁呢啲的士司机咧，佢哋固然要承受一定嘅染疫风险啦，所以咧佢哋好多时候咧都要着住即系全身嘅保护嘅衣物啊，咁啊戴好口罩啊，就咧每日咧去接载呢啲人咧系往返。期间咧仲唔可以接其他嘅生意，可以话咧系一个特别嘅车队咧去到运载我哋啲病人。留意到上个星期开始咧，抗疫的士嘅服务范围咧更加系扩大咗，个数目咧就去到咧系900架。除咗指定诊所之外咧，佢哋仲充当咗部分咧消防处救护车嘅角色啦，就系将一啲确诊者咧可以送到去社区隔离设施啊。咁啊，其实运行咗一个月多啲啦，到底呢啲抗疫的士嘅运作同埋表现系点咧？就似乎咧有人咧去到批评咧，佢哋个成本咧系个效益比较低。 咁我留意到咧，有立法会议员咧就批评咧，因为即系司机咧而家就用公帑啦去津贴佢每日日薪咧有3000元嘅，咁但系而家咧平均咧佢哋每日就做6至7轉啦，咁即系计翻匀咧每程车大概400几蚊，仲有450元度啦。咁究竟咧呢一个抗疫的士系咪用得其所？咁當中都牽涉好多嘅營運嘅問題嘅，包括就係一個配對啦，係嘛？即係話究竟最近嘅確診者同的士之間係咪可以做到一個最快嘅配對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效率有冇提升嘅空間啦？因為我都知道咧，其實即係嗰啲抗疫的士佢都要消毒噶嘛，可能每一程。咁另外你頭先提到咧，就係可能車一啲嘅確診者去隔離設施咧，有一啲都係比較遠嘅隔離設施嚟嘅。咁嗰個效率上面有冇得提升咧？咁第三咧就係個用途上面啦。咁因為而家车去医院就始终不可以用抗疫的士的，但是除了这个用途上面之外，譬如有一些人已经好返由医院出返来的时候又可不可以用抗疫的士呢？那这个几个角度去看其实都跟那个成本效益有关系。 或者我先补充一下，刚才为什么我们引述说现在的抗疫的士出一程车要使到450元那么贵？这个其实是根据运输署回复传媒查询截至上个星期三的数据来的。根據運輸署咧，抗疫的士咧每日大概係收到5000宗嘅預約啦。咁咧係透過嗰個預約系統分配到並且完成行程嘅咧，大概就係有3200程。咁啊，以當時大概有480部嘅抗疫的士提供服務計算啦，即係每架車咧平均咧就係行6.7轉啦。咁頭先提到啦，呢啲的士咧就出日薪嘅。咁如果將3000乘以6點七咧，就得出大概每程車咧係要使450元。咁所以就難怪咧，有一啲議員咧批評話成本效益比較低啦。嗱，其實咧我哋咧都有曾經向運輸署咧查詢最新嘅數據嘅，咁但係運輸署方面咧就未能夠提供。所以咧聽咗頭先咁多嘅呢啲數字，或者唔知道收音機旁邊有冇聽眾朋友曾經咧有預約過呢啲抗疫的士嘅經驗？你哋等咗幾耐咧？又或者又預唔預約到咧？會唔會有的士大哥而家你哋又係幫手揸緊呢啲抗疫的士嘅咧？你哋嗰、那個接載嘅經驗係點咧？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多14日，生效日期由3月24日至4月6日。措施包括继续实施2人限聚令，依然禁止2户以上人士在私人地方聚集，口罩令继续维持，食肆每台最多2人，晚市暂停堂食，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 OK、 戏院、体育处所、泳池、宗教场所等表列处所继续暂停营业。另外，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或者是市集被动查核安心出行以及疫苗通行证，继续停止所有的大型活动。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自紧急规例在上个月24号生效至今，政务司司长已就三类项目行使豁免权，以豁免相关人士或项目所需符合的法定要求，当中的范畴包括中央援建设施、安老院舍以及援港内地医疗人员。发言人回应立法会议员在行政长官答问会上有关紧急规例使用情况的提问，紧急规例的豁免权适用于包括牌照、许可证、注册等法律限制，只要是符合预防、控制传播或者治疗或者管控疫情等的目的，政务司司长都会按实际需要依法豁免。理工大学的团队发现，有超过四成的新冠患者由确诊至到好翻之后的一年之内仍然有疲劳综合症，成人和长者情况差不多，女性患者比例较多，部分人在康复之后半年才出现疲劳综合症。理大在前年十月到今年一月期间招募了118人作为研究对象，大约四成二人在确诊后六个月内有疲劳综合症，四成三人确诊后十二个月仍然有疲劳综合症。团队设计了一套为期六个礼拜的训练计划，包括带氧运动协助新冠康复者复原。结果发现，在疲劳组别的康复者当中，四分三可以复原。团队建议新冠康复者多些做运动，加强免疫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沙利文在白宫的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候又说，美国正在这里并将会继续密切监控事态。总统拜登已经表明，若果向俄方提供任何军事装备的影响和后果。较早时候，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近期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三散播针对中国的虚假消息，用心险恶。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确德杰道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还有些车龙的，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咗噶，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去到附近咧，请留意改道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 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關於抗疫的士嘅成本效益問題啊！歡迎各位聽緊嘅聽眾，有興趣發表意見，打電話上嚟1872311。林子欣啊，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業界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嘅理事長周國強喺電話旁邊，周生你好。 你好，你兩位主持，你好。 最近咧就有議員啦批評抗疫的士計劃嘅成本效益低，或者咧都要請你同我哋解一解先。其實我見到運輸署嘅數據咧話，每日抗疫的士咧都接到有5000宗嘅預約，但係完成行程嘅數目咧就只係得3200，計翻個比率咧可能係60%多少少啦。點解只係行得咁少嘅程數咧？係咪每架的士都已经用尽了他们的车客的能力呢？ 哦，完全不是的。其实现在最主要原因呢，那个预约的情况是有那么多的。但是有很多时候那些乘客，即是应该那些这么说，有些确诊者他们一时心急，没有预约到本身诊所那里的时间，他已经落单了。甚至乎呢，有时候呢他落了单之后呢，睇到自己原来未 book 到诊所嘅，咁佢又取消。咁甚至乎呢，有啲呢去到佢自己呢去到之后，佢哋有机会呢唔知道点解嘅原因啦，会唔会佢有少少叫做嗰个责任问题啦。咁可能话要等我哋啲车嚟嘅时间呢，佢喺佢睇完医生诊所之后呢，佢就冇好得意咁话取消 order。 咁我呢样嘢我都同緊政府傾緊呢，会唔会话喂去咗诊所睇医生之后，其实一定要等確诊的士嚟到佢先准离开诊所。因为你都知道啦，大家其实个目的都係希望確诊者睇完医生都应该要坐返抗疫的士返屋企啦。因为呢度每日嘅取消嘅单量呢都有几百单嘅。当然啦，有啲系错配地址啦，有啲就话目的地同埋出发点就调转咗落嚟，登记亦都有。 周生嗱，你话呢一啲嘅情况有几百单啦，但系讲紧咧而家完成行程咧，其实都系3200，距离预约嘅总数5000咧，其实嗰度讲紧都系争咗成1800单，咁即系只系几百单嘅数目，又点样解释跟住落嚟嗰啲咧？嗱，因为 另外有啲就系因为佢哋本身未 book 到诊所就落单啦。咁至于取消单嘅话咧，每日净系取消嘅单咧。即是说我自己坐一车即是他说我不要车了，那那些又有几百单，那这里已经加上成千单了。 如果听你这样说，你是不是认为其实现时讲的即前期480部的的士去应付这些去指定诊所的预约，其实是充分和足够的呢？ 其实呢，讲真的，之前呢其实是每日呢，我们最高峰的话呢，每日一架车呢都要有平均最高的数字呢，去到已经超过10单㗎喇。咁只不过呢，近嚟呢就取消啲嘅单呢比我哋想象中多咗。咁第二呢，消防加咗啲车入嚟之后呢，消防部 call 我哋嘅呢啲咁嘅抗疫的士个单量呢就比我哋心目中差咗啲。咁因为佢有好多，即係听返嚟讲啦，就话因为好多确诊者咧都有种种原因咧，都话自己屋企有房啊，唔需要入去隔离营啊，咁样咯。 咁我哋系咪真系需要有900部嘅专属的士去做呢一啲嘅接载嘅工作咧？ 呢样嘢我哋就唔敢讲，我哋都同政府商讨紧。咁但系咧，我哋都好似昨日议员咁讲啦，我哋其实我哋业界都愿意咧，甚至乎医院啊嗰啲确诊者，我哋都愿意车埋嘅。咁亦都等紧政府有冇回应。 另外我想问两个关于个配对的问题，即是个确诊者和的士之间的配对问题。因为我留意到今个月18号即是消防处开始就和的士业界合作，就你认为个派单的工作上面是不是配合得好了？另外就是除了消防处派单之外，你有没有观察到其他即是一些配对上面的问题？ 例如呢， 例如就係啦，因為有一啲議員批評啦，就係即係而家即係啲抗疫的士咧，就冇一個定位嘅功能嘅，咁未必就係配對到最近嘅的士同埋確診者，呢個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觀點嚟嘅？你認為？ 哦，咁其實依樣嘢咧，即係佢哋意思即係話最好我哋就有 GPS 就提升咗我哋接單嘅時間再短啲，係咪？ 係。 即议员的意思呢，是司机因为没有那个系统定位功能，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很远的单，譬如是即港岛的士收到新界的单，然后就要花很长途的车程去接载那位的乘客呢，就去那个指定诊所，但可能新界本身都已经有指定的士的了，有没有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不敢讲的，但是当然其实我们已经改善了，现在我们已经叫了所有司机呢，當佢做完之後咧，都會報上去報翻上我哋嘅指定嘅後勤中心咧，就知道佢喺邊度嘅。咁只不過點解會突然間會有啲突然間好似你哋講緊啲議員質詢個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啲單咧，可能本身我哋已經委託咗一架車過去接佢，咁而咧佢嗰架車咧可能中途壞咗啦，或者佢落錯咗位置啦，咁我哋就喺後勤中心啦。就睇到边一架车冇嘢做，就即刻叫佢冲过去啫。 另外头先都 系希望市民又好，支持你哋都要体谅啦。其实我哋嗰个后勤咧都尽力做到最好，但系至于话点解会出现嗰个跨区嘅情况咧，往往就系因为咧有架车可能佢本身去接佢嘅时候，佢落错咗地址，或者我哋架车坏咗，咁我哋见到边一架车冇嘢做嘅话咧，我哋就唔理三七二十一就 call 佢哋过去，直接冲过去接佢嘅。 另外头先都提到，即系消防处同你哋业界合作，其实有冇提升嗰个效益啊？你认为？ 嗱，讲真，消防处那个合作咧，我哋好欢迎嘅。咁至于嗰个落单量咧少咗，喺对我哋嘅落差，我哋当然有啲失望啦。但系亦都希望我因为咧消我唔敢得肯定讲啦。就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话消防处冇错，有啲确诊者咧，佢哋好抗拒要入去呢个隔离中心，咁佢哋就话唔使啦，次次都话喂，即系好大量嘅单咧，都推落去话我屋企咧自己有几间房，咁我唔需要去隔离啦。咁可能有少少都因为可能传媒嘅报道啦，讲到啲隔离型个设施咧，对佢哋嘅期望咧，可能有啲落差，所以佢哋好抗拒入嗰啲隔离营啦。 其实咧，如果听你咁讲咧，而家有成900架指定的士个容量咧，照计应该系可以接更加多嘅单嘅。咁 系冇错。 嗱，现时你哋就系行咧呢一个指定诊所啦，同埋社区隔离设施。其实嚟紧可唔可以再进一步扩大翻个服务范围，即系令到呢啲的士嘅资源咧真系用得其所一啲啊？譬如你头先所讲嘅医院啊等等，系倾成点咧？嗰、那个即系你哋有一啲咩嘅考虑喺入边咧？ 我就个人冇考虑嘅。首先，我亦都坦白讲话，喺接受你访问之前，我亦都有同政府相关部门倾过。其实我话喂，如果真系坦白讲啊，既然嗰个能量多咗嘅话，喂，我哋业界愿意做多啲嘢喎，包括去医院啊，甚至乎政府安排我哋派樽啊、检测啊，因为咁呢样嘢我哋本身都已经提供紧呢啲服务嘅，我哋愿意做多啲嘅。 但是我哋有留意到都有部分市民反映抗疫的士是很难预约啦。即按照住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呢一啲就系唔应该发生嘅。甚至咧，我见到有一啲嘅评论啦，即系市民嘅评论喺网上面就话，佢哋觉得啲司机咧系冇接单喺度等收工啊。以你了解，有冇呢啲情况咧？ 其实咧应该咁讲，可能咧市民咧近呢几日咧多咗车之后咧，就觉得啲抗疫的士少咗， 嘢做。咁呢樣嘢我唔夠膽否認嘅。咁另外亦都有少少嘢，有啲亦都希望啲市民體諒啦。其實抗疫的士一定出現有咧一啲某一個時段咧係特別會被容易俾佢哋感覺到冇嘢做，尤其是食飯時間啦，因為診所冇開啦。第二五點至六點啦，因為我哋要抗疫司機咧就做到六點鐘，但係咧佢診所咧就係五點鐘閂門啊嘛。 嗯 嗯。 咁所以咧佢哋車完佢哋之後咧，佢哋未 off 嘅時間咧，我哋唔容許收工嘅。咁但係佢哋變咗咧。可能咧五點半至六點嗰段時間咧，你都知道香港其實個交通服務網都相當之唔錯啦。咁可能五點半至六點鐘，同埋一點至兩點鐘嗰段時間咧，佢哋就會覺得啊啲抗疫的士點解咁得意冇曬嘢做咁咧，坐曬喺度。 嗯，我如果用另一个角度问咧，就系、是、其实抗疫的士咧，你通常载完一轮乘客咧，即系你哋要用几多少时间，譬如去做消毒啊等等嘅工作嘅咧？ 嗱，讲真啦，如果基本跟足晒设施，由喷火酒啦、清洁车厢啦、清洁成嘅咧，我谂约两最基本可以话，我谂约两硬十分钟到。 嗯。咁即系话，其实咧嗱，因为而家计嗰条数就系、是，即系其实平均每日做六至七转啦，即系话嗰个容量上面都仲可以加大嘅。 系，冇错。 嗯 嗯， 关于呢一个关于呢个问题咧，其实你觉得同司机个津贴系用日薪嚟计算有冇关系咧？因为如果系按每程去计算，佢哋就有动力去接多啲单啊嘛，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啊？ 嗱，讲真啦，我又觉得咧冇乜。即係我覺得咧，又唔係話用錢喺度掛鈎嘅。相反咧，而家咧政府可能就好啦，政府又好，我哋做抗疫的士個承辦商都好啦。我哋覺得應該係大家應該要理性啲去攜手啲。咁既然產能靜咗嘅話咧，我哋應該要諗辦法，可能就係話喂，我哋會唔會去向埋醫院啦、院舍啦、收津啊、派津啊嗰啲服務嗰度加落去，等我哋即係令到我哋個產能繼續可以增加多啲，因為我哋亦都坦白講，收咗政府錢，我哋亦都願意做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周國強，先同你傾到呢度。周國強咧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嘅理事長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想同我哋傾下關於抗疫的士嘅成本效益問題，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馬先生，馬先生你好。 你好， 請講。 係啊，咁咧最近咧我亦都同嗰啲的士朋友咧傾過偈嘅，佢哋都係辛苦水咧。佢話本身嗱，如果我唔係的士商會大行租車嗰啲咧，佢就冇可能咧就做咗呢啲咁嘅工作。咁嘅原因咧，你而家政府咧全部揾啲大行咧就請嗰啲叫抗疫的士嘅司機就加盟佢哋嘅。咁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好唔公平的一樣嘢咧。本身如果唔係做普通抗疫的士咧，嗰個成本咧就而家可能疫情問題啦，就會低啲啦。咁啊，甚至乎$400到个日间啊，12个钟啊咁样。咁而家咧，政府俾咗$3000出嚟，竟然的士商会啊，或者啊 ，sorry 唔系的士商会啊，咁的士行咧出个价钱咧$700-800就做一个 double， 咁造成一个唔公平。第一件事就系话的士行嘅人咧就有份做啦，咁如果普通嘅的士司机咧就冇份做啦。咁另外一样嘢，佢嗰啲的士抗疫的士嘅司機可以做可以唔做，我可以禁期唔禁期，打到電話嚟話可能話我唔舒服唔鍾意做又可以唔做，咁有冇監管呢？呢個係好大問題嘅。咁即係相對政府出得去咁嘅錢，政府錢係咪咁易揾呢？係咪？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問題出現咗啦呢一度。 馬先生，即係按你嘅理解咧，嗰啲的士司機收到派單咧，佢哋係可以拒絕去接載嗰啲嘅乘客嘅，係咪啊？ 梗係啦，嗱，如果普通的士，喂，你冚期就唔做啦，咁佢打到電話嚟，哎，我而家唔舒服啊，肚痛啊，食飯啊，咁我都有權唔做噶，係咪？稍後再做都得噶，係咪？唔係一定要接你 order 噶，人生六做嚟嘅，係咪？ 嗯， 我做夠 order， 我5单就得㗎啦咁樣。如果譬如有個 basic 量嘅咁樣，我做夠6单我就收工喎，拜拜咁樣。 係 咪？唔係一定有全嘅負責任㗎嘛。即係相對我唔係話一定係有咁全部司機係咁樣，有咁嘅人做，有咁嘅心態，咁你先可以有效應呢？ OK， 好啊，多謝馬生的意見啊。咁啊，都補充多一句咧，其實我哋咧都有向運輸署咧就住抗疫的士計劃咧係作查詢啦，包括咧呢一啲嘅最新數據啦，同埋即係涉及嘅費用。不過運輸署方面咧都係暫時未俾到回覆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傾抗疫的士呢個話題。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 抗疫快訊，每日由朝早八點到晚上十二點，每小時報道防疫抗疫最新訊息， 包括最新確診個案、檢疫安排、檢測站輪候狀況等，亦會直送貼身嘅抗疫錦囊， 並提供手語即時傳譯。 港台電視32與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場抗疫戰。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哋推出 开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哋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林子欣啊，头先咧听到听众嘅电话咧，就提到据佢了解咧，呢啲抗疫的士咧系可以选择自己接唔接嗰一张单啦。咁或者呢个我哋都要再同运输署去查询同埋核实。嗱，不过其实又咁样样讲，嗱呢啲抗疫嘅的士嘅专属司机咧，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嘅，因为佢哋必须要着住防护装备，包括系面罩、口罩、防护衣咁样样。又咧成日咧都要全面消毒个车厢，同埋做咗抗疫的士咧就唔可以做出面街嘅服务啊。所以當初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政府係用公帑咧津貼咗呢啲抗疫的士嘅運作，咁就令到確診者喺召喚呢的士嘅時候咧，就唔需要額外俾錢，亦都讓到呢啲的士車隊願意承擔起呢個部分嘅工作。咁但係對於最近咧，就有人提出呢一啲抗疫的士嘅成本效益到底係唔係合乎比例咧？咁或者呢一個部分咧，我哋都係繼續可以咧揾立法會員一齊嚟研究一下。電話旁邊咧有工聯會嘅立法會員陸仲雄喺度，陸仲雄你好。 是各位听众主持大家好。 陆仲雄想先请教啦，头先有一位听众打咗入嚟咧，就讲到话呢一啲抗疫的士咧，据佢了解咧，收到单之后咧，司机系可以选择系唔接。佢认为呢一样嘢咧都影响咗司机嗰个行车嘅次数同埋个效益嘅。据你了解，有冇出现呢啲即系所谓司机踢单嘅情况啊？ 嗱，我就听过，但系我都唔敢100%肯定。但其中一樣嘢咧，我聽個司機嘅意見咧，就話因為而家嗰個接單系統或者派單系統咧，就唔知個的士司機嘅位置嘅，即係冇一個定位 GPS 嘅系統。咁所以有時咧就會要啲司機咧就去一個好遠嘅地方去接個客，咁佢哋覺得喂冇乜效益喎咁樣。咁但我覺得咧，嗱我唔知呢個係咪真係有人踢單啦，但我覺得咧。其實系統咧應該係要加入咧，知道嗰個司機嘅實時位置，令到咧派單咧更加有效率，令到去到最即係最近嘅的士去接嗰個病人去到一啲指定嘅診所，咁就會令到咧嗰個每日接到個單嘅率咧，同埋個即係嗰個轉數係會多啲咯。 嗯，譬如以你听过的例子，那個空即係嗰個距離錯配一個最離譜嘅情況係點啊？ 超过大半个钟头要去到接客嗰个点， okay. 即可能要九个字啊嘅车程以上。 嗯，嗱，我哋 香港地其实九个字的士嘅车程都相当远噶 嘛。其实上个星期咧就再加咗500架即系抗疫的士啦。咁我见到你有一个意见嘅，就系话其实个抗疫的士要用得，其实都唔系一定要不停增加个资源啊，而系要增加个效率啦。咁头先我哋都同的士业界倾过咧，佢哋有一个方向就系话，即系抗疫的士系咪可以个用途上面去即系再扩大咧？譬如就系可以去医院去接一啲康复者。喺呢一个角度上面，你认为系可以去点样去增加嗰个抗疫的士个效率咧？ 嗱，几样嘢嘅，第一个咧，我哋认为喺嗰个预约。嘅時間咧都可以做優化，譬如第一可以網上預約啦，由網上預約嗰個指定診所，就順便預約埋個的士， 而家咧就系约嗰个指定诊所又要打电话，仲要系每间诊所唔同电话，打通之后咧，好啦，约咗诊所又再打一次电话去嗰个预约的士嘅台嗰度，咁其实好麻烦嘅，同埋而家咧大家都惯咗用网上去落单咧，当然我哋要保留电话呢个热线嘅功能啦，但系有时如果网上同步做到嘅话咧，咁就令到咧更加多人咧第一知道呢个服务啦，第二咧可以一次就做晒预约诊所同埋预约咧的士，咁之后咧如果预约诊所嘅话咧，佢可能未必系预约今日嘅即系睇医生，可能听日，咁有部分嘅的士司机可能系会有一个嘅行程嘅编排，就你呢一日几多点几多点就去接边度，再接边度，再接边度，咁就令到全日嘅行程咧就可以好有效率。另外有啲司机就可能接啲散单，咁就可以咧增加咧嗰个司机咧每日接单嘅数目，令到公帑运用咧系更加有效率，同埋照顾到咧更多有需要嘅人。而家就主要做一啲接送去嗰啲指定诊所嘅确诊者啦。其实扩大啲咧，可能就话啦，嗰啲人出院或者系完成隔离之后翻屋企，如果做埋呢方面咧，就可能会更好啦。如果有额外嘅，即系佢有个余勇啊，即系如果个效率提高咗之后。 其实呢而家我哋都有成900架呢一啲嘅的士，所以讲到扩大个服务范围呢，应该绝对係有咁样嘅空间嘅。但係喺提升效率呢一件事上面呢，始终係咪都应该要再搵一啲方法，譬如除咗你头先讲嘅喺个预约系统嘅优化，你觉得我哋需唔需要譬如規定每一架车每日应该有个最低嘅行驶次数咁样先至发放嗰个津贴，又会唔会可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呢？ 嗱，我哋咧都要監察翻嗰個服務質素嘅，譬如佢每日嗰個行車距離啦，接單嘅次數啦。如果佢長期嗰個司機都係接好少單嘅，咁咧我覺得營辦商咧就要了解一下啦。喂，點解你呢個司機成日都咁少單咧？嚇、啊，係一啲乜嘢嘅原因或者困難咧？咁要去解決咯，而防止有啲司機咧，我相信係少部分啊。嘅司機可能係佢本身嗰個效率啦，甚至乎係咪有心唔接單啊？咁有啲咁嘅司機咧，咁就可能要取消佢個合約啦。 我哋头先都提到咧，因为而家嗰个抗疫的士嘅司机咧系用日薪嘅方法去出粮嘅，咁你认为呢个又需唔需要调整去提高嗰个的士去嘅接载乘客嘅效率咧？ 我觉得而家日薪呢样嘢咧系我哋系赞成嘅，因为始终咧系抗疫的士你要吸引一啲的士大哥去做咧，你有啲诱因，亦都有啲保证嘅收入。我哋都系乐意见到咧系有个雇佣关系喺呢个的士业界上面重新出现嘅，吓好耐冇试过有过噶啦。咩叫雇佣关系咧？即系能够即系万一即系因为始终接送呢个確診者有一定的風險的，咁亦都要有個保障喺度，咁所以有用一個固定的收入去保障啲的士司機咧，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點樣令到成個系統運作起嚟更加有效率，去即係令更多有需要嘅確診者係幫到手咧？我相信呢樣嘢咧係應該要做得到嘅。同埋咧，我覺得如果接送服務做得好嘅話咧，會有更加多嘅患者咧願意咧。去第一去嗰啲指定診所去接受治療啦，同埋咧可以令到咧嗰個嘅即係嗰個抗疫的士咧係更加有效率，咁啊公帑使得更加其所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陆仲雄议员，先同你倾到呢度。其实咧，头先提到风险啦，我留意到早前有报道咧都提及话，计划到至今咧至少有30个司机咧系确诊嘅。咁当然系咪工作期间咧就仲有待考究啦。咁个感染率咧都去到7%。咁所以咧呢啲司机大哥咧都真系冒住风险去做嘅。如果可以加强佢个效益咧就更好啦。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